是很多啊，很多什么茶杯犬、宠物猪，它都是 miniature of 什么什么、miniature pets。 嗯， 叫宠物微型犬， 微型的 啊，微型宠物、 对， 好，和、这个词也很简单，就记得 miniature 就好了。 对，不过朋友们呢要注意哈，这个词除了有形容词微型的以外呢，它还有名词，就是缩影。 有的 啊，你比如说呀，这个大学实际上就是该国呀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 缩影， 这个 miniature 也行、 都是小型景观，微小的景观。 对 啊，好吧， 没错， 好。曾经有段时间很流行修建这种微型景观哈、 对， 全世界各地的微型景观， 对， 都浓缩到一片农田上了哈、 没错没错， 建筑起来了、这个叫 miniature 都是的。下一个叫 minimal、 minimal、 哎呀，这些词那么多、看来在小型世界里、也是活色生香， 那 什么都有哈、 咱来分析一下吧啊，这个 minimal 里面也有前缀M-I-N-I 表示小，后面大家都知道这个 M-A-L 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形容词后缀、 所以呢咱连起来啊，这个 minimal、就是表示小的意思， 小的 very small in size or amount， 它尤其指的呢是体积或者是数量方面 量 特别小， as small as possible， 就是尽可能小，小到最小为止， 来所冒的风险啊极小、There's only a minimal amount of 都是接 amount of、对不对，都是量， minimal amount of risk involved， 这个 involved 啊是一个后续定语，就是前面的minimal amount of risk， 什么样的 risk 呢，就是所需要的，所参与的， 所包含的， 包含的， 哎，对了， 这项工作呀是以最小的最少的开销完成的，The work was carried out at minimal cost， 咱们都知道哈 carry out 表示的是实施，所以说 the work was carried out， 就是这个工作被实施了，它是怎么实施的呢，朋友们您看后面的 at cost 表示的就是付出了一些代价， 以什么的代价， 但如果是 at minimal cost， 以极小的代价， 没错， 以极小的开销、同学们要记这个词组， 对， at minimal cost 就是有点像咱以前说过的多快 好 省、 at minimal cost， 接下来好省、 对， 哎，就这个词、 汽 车受到的损坏很小、The damage to the car was minimal， The damage to the car， 哎，就是这个汽车受到的危害 was minimal， 很小很小， 好、咱们再来学一个专业词汇啊，现在都流行做那个微创手术，我们知道那个手术啊、那个开口啊切口啊、叫 invasive surgery， 这个 invasive 啊，就是我们说的要侵入， 哎，侵入的、和扩散的， 对，后面的 surgery 就是手术，所以这个 invasive surgery 就是我们说的手术吧。 那么微创呢、就前面加一个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就是轻轻的一丢丢的割开呀、或者是 打开你的伤口， 哎，叫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然后机体的造成的这个外伤就比较小， 微创手术， 对，你说一般呢，但是头脑里比如说脑子里有肿瘤什么的、开个颅手术、那是很大的手术了， 是啊，没错， 是吧、但是要、是微创呢就很简单， 还有你看就那个阑尾炎啊，以前的话没微创的时候得把肚子给打开， 哎，对，割了、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伤口，就可以做了。 对，叫微创，创就创伤。 所以这个词呢是一个副词啊，叫做 minimally。对了， 好，再来一个 minimize。一看什么 mize， 大家猜它是什么词性啊？ 哎呀，咱讲过好多遍了 ，ize 是动词后缀。 对了 ，visualize， materialize， 对，都是这个 specialize， specialize。 那我们来看吧 ，minimize 一下就能分析出来了。M-I-N-I 是小 I-Z-E 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所以这个 minimize 就是让什么呀变到最小，使什么减少到最小， reduce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bad to the lowest possible level， 使什么呀减轻到最低，特别是让这不好的事情减低到最小， 好，我们说保持清洁有助于最大限度的减少感染的危险，Good hygieneHelp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ection. 那这个里面的 hygiene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它表示的就是卫生清洁这样的意思， 哎，保持清洁 good hygiene， 对，